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2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方便善巧品第26-2。儿时具寿善现白佛言，师尊，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发趣无上正等觉心，已经几时？佛告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发趣无上正等觉心，已经无数百千俱之诺由他劫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，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已曾亲近供养几佛？佛告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已曾亲近供养恭敬尽且杀数诸佛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，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以种何等微妙善根？佛告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发心以来，无有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所引善根而不精勤修学圆满，由此因缘成就如是方便善巧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，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甚为稀有。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甚为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日月轮周行照住四大洲界作诸事业，其中所有有情非情类随彼光明势力而转，各成几世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照住于五波罗蜜多作诸事业，布施等五波罗蜜多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势力而转，各成几世。善现当知，布施等五波罗蜜多皆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，奈得名为波罗蜜多。如转轮王若无七宝不名轮王，要具七宝乃名轮王。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若离般若波罗蜜多不得名为波罗蜜多，要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，乃得名为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若有女人端严具腹，若无强夫所摄护者，亦为恶人之所凌辱；若有强夫所摄护者，不为恶人之所凌辱。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若无般若波罗蜜多力所摄护，亦为天魔及彼眷属之所举坏；若有般若波罗蜜多力所摄护，一切天魔及彼眷属不能举坏。善现当知，如勇军将妙贤兵法善备种种坚固铠仗，邻国怨敌所不能害，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不离般若波罗蜜多 天魔眷属，增沙曼人，乃至菩萨、旃陀罗等，皆不能坏。善信当知，如展不周、朱小王等，随时招式转轮圣王。一转轮王得由圣处，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随住般若波罗蜜多有彼势力所引导故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如展不周、东方诸水，无不皆去净且大河，随净且河流如大海，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皆为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引故，能至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如人右手能作众事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引一切殊胜善法。善现当知，如人左手所作不变，如是前五波罗蜜多不能引生殊胜善法。善现当知，譬如众流随其大小，若入大海同一咸味，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要入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能证得一切智智，由此得名到彼岸者。善现当知，如转轮王欲有所去，四君导从，轮宝居先，王及四君念欲饮食，轮即为助。既饮食已，王念欲行，轮即前去。起轮去住，随王意欲至所在方，不复前去。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与诸善法欲去无上正等菩提，要因般若波罗蜜多以为前导，尽止俱随，不相舍离。若至佛果，更不前进。善现当知，如转轮王七宝具足，欲有所至，四君七宝前后导从，而时轮宝虽罪居先，而不分别前后之相。如是前五波罗蜜多与诸善法欲去无上正等菩提，定以般若波罗蜜多为其前导。然此般若波罗蜜多不作实念，我与前五波罗蜜多最为前导，彼随从我，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不作实念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居我等前，我随从彼，随着何？如是六种波罗蜜多及一切法自性皆顿，无所能为，无有主宰，虚假不实，空无所有，不自在相，譬如阳焰、光影、水月、幻视、梦等，其中都无分别作用，真实体相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一切法自性皆空，都无真实体相作用，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修学布施等六波罗蜜多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于此六种波罗蜜多勤修学时常作是念，世间有情心恒颠倒，莫生死苦，不能自脱，我若不修巧辩圣行，不能拔济彼生死苦， 我当为彼诸有情类，勤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，拔诸有情生死大苦。是菩萨摩诃萨作此念已，为诸有情舍内外物，舍以复作如是思维，我与此物都无所舍，所以者何？此内外物自性皆空，不可施舍，非为属我。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终不犯戒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此念，我为有情求取无上正等菩提，决定不应断众生命乃至邪见，亦定不应求妙欲境及诸天乐，亦定不应求二乘地为自解脱。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，修行境界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不起愤恚，假使横遭毁谤凌辱，分解知觉，受诸苦恼，亦不发起一念恶心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观察一切声如鼓响，色如巨墨，不应语中妄生嗔恨。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，修行安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勤求善法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于其中间常不懈怠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，我若懈怠不能即拔一切有情，令其远离生死大苦，亦不能得一切之智。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，修行精进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勤修圣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终不发起贪嗔痴等散动之心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此念，我若发起贪嗔痴等散动之心，则不能成扰于他事，亦不能证所求佛果。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，修行净律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不离般若波罗蜜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常勤修学微妙圣慧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此念，若离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情不能成熟，亦不能证无上菩提。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由此因缘，虽一切法自性皆空，都无真实体相作用，而诸菩萨摩诃萨众勤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若此六种波罗蜜多无差别性，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，云何可说般若波罗蜜多与五波罗蜜多为最为圣，为尊为高，为妙为微妙， 为上，为无上。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布施等六波罗蜜多，无差别性，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。若无般若波罗蜜多，布施等五不得名为波罗蜜多。要依般若波罗蜜多、布施等五，乃得名为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如有情类，虽有种种身色差别，若往亲近妙高山王，咸同一色。如是前五波罗蜜多，虽有种种品类差别，而为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，皆由般若波罗蜜多修成满故，皆入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可施舍差别明性。又前五种波罗蜜多，一指般若波罗蜜多，方能证得一切智智，那得名为到彼岸者。是故六种波罗蜜多皆同一位，性无差别，不可施舍此时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随者何？如是六种波罗蜜多皆能证得一切智智，能到彼岸，性无差别，由是因缘布施等六不可施舍明性有异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波罗蜜多即一切法，若随十意皆无此彼胜劣差别，何缘故说般若波罗蜜多与五波罗蜜多为最为圣，为尊为高，为妙为微妙，为上为无上？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随十意波罗蜜多及一切法，皆无此彼胜劣差别，但依世俗言说作用，说有此彼胜劣差别。施舍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欲度脱诸有情类世俗作用生老病死，然诸有情生老病死皆非实有，但假施舍。所以者何？有情无故，当知诸法一无所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达一切法都无所有，能把有情世俗作用生老病死。由此故说般若波罗蜜多与五波罗蜜多为最为圣，为尊为高，为妙为微妙，为上为无上。善现当知，如转轮王所有女宝与人中女为最为圣，为尊为高，为妙为微妙，为上为无上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前五种波罗蜜多为最为圣，为尊为高，为妙为微妙，为上为无上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如来何缘但属赞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布施等波罗蜜多为最为圣，为尊为高，为妙为微妙，为上为无上？佛告善现：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普能摄受一切善法，和合去入一切智智，安住不动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善法有取舍否？佛言：佛也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取无舍，何以故？一切法自性皆空，都无可取， 不可舍故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何等法，无取无舍？佛告善现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，乃至一切智智，无取无舍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与色，广说乃至一切智智，无取无舍？佛告善现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思为色，广说乃至一切智智，是故与色，广说乃至一切智智，无取无舍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思为色，广说乃至一切智智？佛告善现：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，乃至一切智智，不思为一切相，亦不思为一切所缘。是故与色，广说乃至一切智智，皆不思为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，不思为色，广说乃至一切智智，云何增长所种善根？若不增长所种善根，云何圆满波罗蜜多？若不圆满波罗蜜多，云何证得一切智智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，不思为色，广说乃至一切智智，是菩萨摩诃萨便能增长所种善根，所种善根得增长故，便能圆满波罗蜜多，波罗蜜多得圆满故，便能证得一切智智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要于诸色广说乃至一切智智，能不思维，耐能具足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何因缘故，诸菩萨摩诃萨要于诸色广说乃至一切智智，能不思维，方能具足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若思为色，广说乃至若思为一切智智，则有所得，有所得故，便着三界。若着三界不能具足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摩诃萨不思为色，广说乃至不思为一切智智，便无所得，无所得故，不着三界。也于三界不生着故，便能具足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欲能具足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当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思维染着诸法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欲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与何住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欲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住色，广说乃至不应住一切智智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何因缘故，诸菩萨摩诃萨欲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住色，广说乃至一切智智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 与一切法无执着故，不应住色，广说乃至不应住一切智智。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不见有法可与其中而起执着，即可安住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以无执着及无安住而为方便，能勤修学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，若能如是无所执着，无所安住，精勤修学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我能如是无所执着，无所安住，精勤修学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有如是念，取向执着，远离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远离布施波罗蜜多、广说乃至一切智智。随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所执着。非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有执着者，即执着性。随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都无自性，可与诸法有所执着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及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皆无执着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起如是相：此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我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是遍行诸法实相。是菩萨摩诃萨由起此想，便退般若波罗蜜多。若退般若波罗蜜多，则退布施波罗蜜多、广说乃至一切智智。随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一切种百法根本。若退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为退失一切百法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受布施波罗蜜多、广说乃至一切智智。是菩萨摩诃萨退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退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不能摄受布施波罗蜜多、广说乃至一切智智。随者何？非离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遍摄受菩提分法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与无上正等菩提定得受记。是菩萨摩诃萨由作是念，退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退失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与无上正等菩提不堪受记。随者何？非离般若波罗蜜多，可与无上正等菩提有得受记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引发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能引发大慈大悲大喜大舍。是菩萨摩诃萨由如是念，则退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退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不能引发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不能引发大慈大悲大喜大舍。随者何？非离般若波罗蜜多，而能引发安住圣法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佛知诸法 无色受相，自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得菩提已，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诸法实相。是菩萨摩诃萨由如是念，则为退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如来于法无知无觉无说无事。所以者何？诸法实性不可知觉，不可施设，云何得有知觉说是一切法者？若言实有知觉说是一切法者，无有是处。二是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当得离如是等种种过失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如是念：一切法无所有，不可取。若法无所有，不可取，则无有能现等觉者，亦无有能宣说开示。若能如是行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离诸过失。若菩萨摩诃萨着无所有，不可取法，则离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所执着，无所摄受。若于诸法有所执着，有所摄受，则离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般若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远离，为不远离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与不施波罗蜜多，为远离，为不远离。广说乃至一切智智与一切智智，为远离，为不远离。世尊，若般若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设远离，设不远离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能无执着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如是乃至若不施波罗蜜多与不施波罗蜜多设远离，设不远离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能无执着引发不施波罗蜜多？广说乃至若一切智智与一切智智设远离，设不远离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能无执着引发一切智智？佛告善现：般若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非远离，非不远离，是故菩萨摩诃萨能无执着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与不施波罗蜜多非远离，非不远离，是故菩萨摩诃萨能无执着引发不施波罗蜜多。广说乃至一切智智与一切智智非远离，非不远离，是故菩萨摩诃萨能无执着引发一切智智。所以者何？非寂自性，非离自性，而能引发安住自性。复次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执着色，为此是色，此色属彼。广说乃至亦不执着一切智智，为此是一切智智，此一切智智属彼。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一切法无执着故，便能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能引发一切智智。所以者何？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法中有所执着，为此是法，此法属彼，则不能 随意引发安住殊胜功德。夫子善显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观色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净若不净，若空若不空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乃至不观一切之智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净若不净，若空若不空，若远离若不远离。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一切法不观察，便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能引发一切智智。所以者何？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诸法中有所观察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净若不净，若空若不空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则不能随意引发安住殊胜功德。夫子善显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为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亦为修行一切智智。夫子善显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随所行处一切所有波罗蜜多，即于一切菩提分法皆悉随行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随所至处一切所有波罗蜜多，即于一切菩提分法皆悉随至。如转轮王，随所行处四部勇军皆悉随行。如转轮王随所至处四部勇军皆悉随至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随有所行即有所至。布施等五波罗蜜多即于一切菩提分法皆悉随逐，究竟至于一切智智。如善欲者驾四马车，令必显露行于正道，随本意欲能往所至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善欲一切波罗蜜多给予所有菩提分法，令必生死涅槃显露，行于自利利他正道，至本所求一切智智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云何为道？云何非道？佛告善显：若声闻道，若独觉道，若意声道，非诸菩萨摩诃萨道，因此不能往一切智智故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引一切菩提分法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，因此定能往一切智智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，能为大事。所谓示现一切菩萨摩诃萨众道非道相，令诸菩萨摩诃萨众知道非道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。佛告善显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，能为大事。所谓示现一切菩萨摩诃萨众道非道相，令诸菩萨摩诃萨众知道非道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。复此善显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，能为大事。所谓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令获殊胜利益安乐。善显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作无边利乐他事，而于此事无所取着， 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能示现所作事业，而不取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乃至不取一切之智，亦复不取声闻、独觉所作事业。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能引导一切菩萨摩诃萨众，令去无上正等菩提，远离声闻、独觉等地，而于诸法无生无灭，以法住性，为定量故。尔时善现复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于诸法无生无灭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有情应行布施，应持境界，应勤安忍，应勤精进，应入净律，应修般若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愿一切智智为诸有情应行布施，应持境界，应勤安忍，应勤精进，应入净律，应修般若。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善根，回向无上正等觉故，则修六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。亦修菩萨慈悲喜舍，速得圆满。由此即得一切智智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常不远离如是六种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则不远离一切智智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即证得一切智智，当勤精进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常勤精进修行六种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常勤精进修学修行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一切善根即得圆满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应与六种波罗蜜多恒共相应，无得暂舍。尔时善现便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能与六种波罗蜜多常共相应，无时暂舍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如实观色，非相应非不相应，如实观受想行识，非相应非不相应，广说乃至如实观一切智智，非相应非不相应，是菩萨摩诃萨能与六种波罗蜜多常共相应，无时暂舍。复次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：我不应住色，亦不应住非色，广说乃至我不应住一切智智，亦不应住非一切智智。何以故？色非能住，非所住，广说乃至一切智智亦非能住，非所住故。是菩萨摩诃萨能与六种波罗蜜多常共相应，无时暂舍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能以如是无住方便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如人欲食阿摩罗果、巴那梭果，先取其籽，种植良田，随时灌溉，守势盈里，渐次生长，芽茎枝叶，时节合合，便有花果。果成熟矣，取而食之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 遇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先学六种波罗蜜多，复以友情，或以布施，或以爱语，或以力行，或以同事而摄受之。即摄受已，教令安住、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令安住、思念住等菩提分法。即安住已，解脱一切生死大苦，证得常住、永极安乐。菩萨如是当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饶益一切。是故善显，若菩萨摩诃萨，欲于诸法不假他缘而自开悟，欲能成熟一切有情，欲能严净所求佛土，欲即安坐妙菩提座，欲能降伏诸恶魔君，欲即证得一切智智，欲转法轮度有情众，应学六种波罗蜜多，以四摄事方便摄受诸有情类，令其解脱生死重苦。菩萨如是勤修学时，应与般若波罗蜜多常勤修学。具受善现复拜佛言：佛说菩萨应与般若波罗蜜多勤修学也。佛言：善现，如是如是。我说菩萨应与般若波罗蜜多常勤修学。善现当至：若菩萨摩诃萨欲与诸法得大自在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威力，能令菩萨摩诃萨众与一切法得大自在。善现当至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善法所去向门，譬如大海是一切水所去向门。是故善现，若声闻乘善男子等，若独觉乘善男子等，若无上乘善男子等，皆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勤修学。善现当知：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勤修学时，应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一常修学，乃至应与一切智智一常修学。善现当知：如善摄人甲胄坚固，只好弓箭，不惧怨敌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智智，方便善巧，一切魔君外道他论皆不能服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度有情众，当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常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为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常供护念，具受善现即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为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常供护念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常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既能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智智故，为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常供护念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 广说乃至一切之智，变为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世尊常供护念。佛告善信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智智时，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一切智智皆不可得，故为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常供护念。佛子善现：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于是菩萨摩诃萨所虽常护念，而不以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智智故于护念，以色乃至一切智智不可得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虽多处学而无学处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诸菩萨摩诃萨虽多处学而无学处，所以者何？是无有法可令菩萨摩诃萨众与众修学。而是善现复白佛言：佛为菩萨摩诃萨众或略或广宣说六种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，于此六种波罗蜜多相应法教若略若广，皆应听闻受持读诵，令即通力，即通力以如理思维，即思维以审正观察，即观察以令心心所与所缘相皆不复转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复次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与佛世尊所说六种波罗蜜多相应法教若略若广，勤修学时应与诸法如实了之略广之相。而时善现便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如实了之略广之相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如实了之色真如相，如实了之受想行识真如相，广说乃至如实了之一切智智真如相，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如实了之略广之相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色真如相？云何受想行识真如相？广说乃至云何一切智智真如相？诸菩萨摩诃萨如实了之而与中学，与一切法如实了之略广之相。佛告善现：色真如无生无灭，亦无住意而可施摄，是名色真如相。受想行识真如无生无灭，亦无住无意而可施摄，是名受想行识真如相。广说乃至一切智智真如无生无灭，亦无住亦无意而可施摄，是名一切智智真如相。诸菩萨摩诃萨如实了之当于中学，与一切法如实了之略广之相。复次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如实了之色实际相，如实了之受想行识实际相，广说乃至如实了之一切智智实际相，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如实了之略广之相。二时善现便白佛言：云何色实际相？云何受想行识实际相？广说乃至云何一切智智实际相？诸菩萨摩诃萨 如实了之，而与中学，与一切法如实了之，略广之相。佛告善现：无色即是名色实际相，无受想行识即是名受想行识实际相，广说乃至无一切智智即是名一切智智实际相。诸菩萨摩诃萨如实了之，当与中学，与一切法如实了之，略广之相。复此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如实了之色法界相，如实了之受想行识法界相，广说乃至如实了之一切智智法界相，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如实了之略广之相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云何色法界相？云何受想行识法界相？广说乃至云何一切智智法界相？诸菩萨摩诃萨如实了之而与中学，与一切法如实了之略广之相。佛告善现：色如虚空，无障无碍，无生无灭，无断无续，而可施摄，是名色法界相。受想行识如虚空，无障无碍，无生无灭，无断无续，而可施摄，是名受想行识法界相。广说乃至一切智智如虚空，无障无碍，无生无灭，无断无续，而可施摄，是名一切智智法界相。诸菩萨摩诃萨如实了之，当与中学，与一切法如实了之略广之相。而时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复云何应知一切法略广之相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如实了之一切法不合不散，是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一切法略广之相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何等一切法不合不散？佛告善现：色不合不散，受想行识不合不散，广说乃至一切智智不合不散，贪欲嗔恚愚痴不合不散，欲界色界无色界不合不散，有为界无为界不合不散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诸法皆无自性，若无自性则无所有，若无所有则不可说有合有散。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如是了之，则能了之略广之相。卷第524。